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状元头，这个都是在的，何必再是凡生同居土，方便有余土，逐步逐步往上升，那要多少时间？为什么不一去就去十报状元土？十报状元土的条件就是礼业心不乱。那么跟诸位说吧，楞严经跟华严经就是帮助我们得到礼业心不乱。我们在这里修学大乘经典，如果有这些经不能帮助我们礼仪心不乱，我们学它干什么？正是它有力量帮助我们达到最高的境界，达到我们圆满的成就啊，不辜负诸佛的期望。所以说凡夫准四智为八十啊，这是迷失了本性，在无明不觉这一个境界里妄现万法了。虽然妄现，而这些万法都有根源的，都有变化的理论与方式。我们现在所谓是方程式啊，就是法则。可是迷惑颠倒的凡夫，他不能够理解这些万物啊是唯心所现的，不但不晓得万物是唯心所现，什么叫做心他不晓得，一般凡夫讲到心，心是什么呢？是心理啊，从前指的肉团心，现在晓得这个肉团心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作用最大的是呢脑，脑就是心，能够思维能够想象，就是莫南前面所讲的一样啊，没有两样啊，认为这个就是心嘛。这样的心固然很有作用，给诸位说不能生万法，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心我们不晓得了。现在哲学里面呢讲的有宇宙万有的本体，那么宇宙万有的本体很接近佛法里面讲的真心，他们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探讨在研究，但是决定找不到，那就是他们用的方法是错误。佛法找这个真心自信，叫真心自信现前，真心自信 确确实实是一切万法的本体。一切万法都是真心变现之物。可是这个真心怎样才能现前呢？要有极深的定功。前面给诸位讲的无生法忍，也就是受楞严大定，所以从定中才能够见得到啊！定是真心的，绝不是从分别研究当中能够晓得。分别是第六识，执着是第七识，六七识的功能再大，佛法里讲它的能力是很大，向内判缘可以判缘到阿赖耶，对外去判缘呢能够判缘到一切万法，它唯独啊它不能够判缘本性，它见不到真性，见不到真性，换一句话就是诸法实相它见不到，诸法的妄想它有能力它都缘得到，诸法的实相它没有能力它缘不到。真心在哪里？前面七番破处，诸位应当觉悟啊！真心是无在而无所不在啊！所以佛在楞严会上对我们实在是太慈悲太倾斜了，叫我们认识他在哪里。直截了当的指出我们六根的根性，六根的根性就是真心，但是这个六根的根性我们能不能真正体会到它的实际的状况呢？不太容易，很难体会得到。我们的见性眼根的作用，见性到十方显见注意就看到，前面七处真心也能看得到，张开眼睛我们见呢，闭着眼睛还是见，行的时候是见呢，睡了大觉还是见，为什么呢？不生不灭嘛，饮食就不行，眼识的时候睁开眼睛眼识行，眼睛闭着的时候不生眼识，所以眼识是生灭法，见心是不生不灭法，不生不灭是真的，生灭的是虚妄的，那么那个见心是不是就在我们眼根里呢？如果说是做眼根，我在这个地方坐在这里啊，我这个眼根有见性，我到那个地方去，是不是这个地方见性啊跟着我这个身体到那里去了呢？这是问题啊。诸位要在这个里面去体会呀，才会开悟啊。我们六根的根性是尽虚空变化界，不生不灭，不来不去， 我们这个身有来去，心没有来去，我们的见没有来去，我们的闻没有来去啊。那么这样说的越说越玄，越说越难懂。但是事实是这个样，实在不得已的办法了，我们这个身啊就好像那个一台电视机一样啊，那么电视机装到这个地方一打开，哎，你看它也有色也有声啊，在这里有色有声啊，你把它搬到那一个房间里去，一打开它还是有色有声。那谁问一问，那个电视机的线的那个色相与音声呢，是从我们这个地方又跑到那里去的呢，还是个如如不动的呢？这个道理容易懂，这就晓得这个色与声呢是尽虚空变法界，什么地方有这个机器，什么地方就现行。就是楞严经里面，当处处生，当处灭尽。我们这个身就好像这个机器一样，我们六根的根性就像那个电波一样，是尽虚空变法界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就是因为迷。迷了之后苦苦在哪里呢？没有这个身不能现行啊，这个六根的作用啊就显不出来，必须要有个身它才会起作用啊。就好像这个色与色相与音声确实是变虚空间变法界的，我没有这个电视机我就收不到，我就看不见啊，非有这个机器不可，这就是障碍。即使当你见了性心通了，没有障碍，不要这个机器，哎，也能见色闻声，也能得大自在，这才叫四时无碍啊！自己才得大自在，戒引众生，教化众生，随类现身。不像我们现在这个色身不能随愿的，我们是受业力的支配，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我们受善恶果报而得不到自在啊，不像佛菩萨，他是愿子，在人道他就实现个人的心法起作用啊，能够开始打仗。在出生道他就现行去实现出生身，教化出生大道，那么诸位去读经律一下，做大愿度灵，这些功呢都有的，尤其经律一下里面读释迦牟尼佛在因地行菩萨道，六道里面哪一道他都去，都是自在身啊，这就是学佛的功德利益好处。要没有这么多的好处，没有这么多的功德利益，试问问我们学它干什么？佛法所讲的一点迷信都没有，它有真实的道理做基础，所以是法而无事啊，本来就是这样的呀，事实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迷惑颠倒啊。这是我们讲的诸法的身影啊，佛给我们讲唯心所现，万法的升起是由于真如不守自性的为因， 给读书这样的说法是方便说，那真实的说法怎么说呢？真实的是由于道断心行出灭，真实法说不出，是要你从方便里面去误入真实啊，去误入真实啊。所以世尊一再的教法都是方便法，了义经也是方便法，真实法里面好，我们拿禅宗来说，大家学尊别，与佛在一起拈花微笑，一心传心，那是不是真实法？还是方便法？那真实法何必还要笑一笑呢？何必还拈个花？还是方便法。方便法呢，可以诱导我们起入真实，所以方便无异于真实，但是方便并不就是真实，这个你一定要懂得，方便与真实是不二的。但是也是不一的，不一不二啊。那么这也是说法的难处，一时讲到真实的又难讲。那么这个地方说是，就是一般大乘经典诸位会常常看到的啊，真如不守自性啊为因。我过去刚刚学佛的时候，看到这一句啊，也觉得不太圆满啊。为什么？那真如为什么不守自性呢？什么缘故不守自性？什么时候不守自性？这怎么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啊？实在找不到根源，释迦牟尼佛别的啊都说得不错，这个道理都没说清楚，很遗憾啊。有这种念头跟诸位说，这在佛法里面叫谤佛啊。佛有没有说清楚？实在说得很清楚很清楚啊，就是我们悟不到，悟不到当然免不了生疑问，免不了有疑惑而楞严里面讲的呢，讲的妙，比那个真如不守自性呢，在我觉得是还要妙楞严里面怎么说呢？至见列知是无明本，这句话很妙。知见是什么？知见就是六根的根性，是真的。立知什么？立知是什么呢？就是真如不生自性。所以把这两句合起来的时候，哎，这个意思很容易懂了，否则的话我们就疑虑重重了。真如不守自性啊，就是知见立知啊。这句话的意义非常之深，一切万法都是从这里生起来的。如果要细细的去说明，那就是唯识宗里面六经十一论，我们要学唯识，学个十年给诸位说还是学个皮毛， 那么既然有这第一个因了，这个因啊就叫做根本无明，也叫做生相无明，就是一切万象啊都生起来了，就是以这一个因生起的啊，一切万象都生起来了。生起来以后呢，就相上来讲呢就好懂了啊。那么从这个以后啊，在佛法里面就讲这个三系六处，讲这个阿赖耶的三系相，可见的无明还在三系之前呢。啊，这是讲根本生相无明，啊，也就是起心论里面所讲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是说这个。无明的三系可以说是无识妄想侵袭，那么这叫缘啊。第一个是叫清因，这是缘，由于因缘和合，这才形成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多大吗？也不是说，也是尽虚空变法界。阿赖耶就是真如本性，觉的时候叫真如本性，迷的时候叫阿赖耶，它是一个东西，两个名词啊。为什么有两个名词？一个是觉，一个是迷。所以阿赖耶跟真如本性是一，不是二啊。啊，虽然是一啊，但是一个是在迷的时候，一个是在觉的时候。它作用不一样，体是一个，相用不相同。所以唯识从哪里讲呢？从阿赖耶讲起。阿赖耶以上不谈，为什么呢？阿赖耶以上的那言语道断，谈不得。虽然不谈呢，谈阿赖耶以下，阿赖耶以下谈起，谈清楚之后，叫你悟阿赖耶以上的。所以是方法不一样啊，目标反而是相同，还是叫我们明心见性的。禅家讲明心见性啊，唯识里面讲断识成智，断识成智就是明心见性。那我们念佛来讲，就是理业心不乱，名词不一样啊，事实是一桩事情，是一个相同的境界。那么由于阿赖耶这次变心啊，有三系六出，这就常讲了，诸位也很熟悉，才变现为根深种子啊，一切的世间。古人有个比，把真心啊，把它比作水，把这个波浪啊比作石，那么这种比方呢，也似乎接近啊，叫我们能够啊体会到这个意思。水就好比水在平静的时候，这好比是觉的境界，起了波浪呢，好比是迷的境界。唯心所现就好像水起了波浪，下面就是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这个体就是本体，最原始最根本的一个离体。即使 真心随民所现，当然还是以真心为字体。所以说因心成体啊，好像这个镜子照这个外面的境界，照到里面有相，相不离镜，镜不离相，又如同水波，波不离水，水不离波，镜像的水波亦如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一点意思，才明了一切万法有没有立真心，没有立，能不能够离，不能离。如果是能离的话，波浪离了水有没有波，不能离啊，因为水没有波浪啊。镜子里面现的像啊，离开镜子有没有像啊，没有像啊，它两个是永远不能分离的啊。但是实际上啊，这个真心所变现的这个情系世间啊，一正庄严之相，绝不是水与波、镜与相所能够比得出的。为什么呢？水给波、镜给相太单纯了，而真心所现的这个一切世界因果微尘太复杂了，那真是重重无尽的影像。这种详细呢是没法子能得知的了，大概的这个情形诸位要去做做为实，你就晓得这是实实在在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现在是时间都排得满满的，没有法子给诸位再来研究研究为实。那么我也有意思呢，我们将来星期二的这个大智度论圆满之后，我们将一切世界论呢讲一遍，当然也不能够细讲，讲大意也就可以了。一切世界论是唯识论里面最重要的一部根本论点，那么这是在佛法里面呢，就是性相两宗这个两部大论啊。性宗就是以大智度论为代表，相宗就是瑜伽世界论那么能够有这两部论呢，我们在佛法上可以说奠定了相当好的基础以后无论是研究什么样的经论呢，都很容易那么这些境界现象啊，一定要在唯识里面才能讲得很清楚因心成体，这个因心呢，就是指的分别心。诸位要晓得，八识也叫八个心，八个识都有分别的这个意思在。八个识里面分别力量最强的是第六意识所以我们把第六意识呢，就它最强的这个部分呢，设条为叫分别识。八个识都有执着，但是八个识里面执着力量最强的呢是这个第七识所以说就它成分偏重的来说，它的功能是确确实实都互相具足的都有。那么假如我们要认分别心是真心，那就是前面师尊给我们讲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是前尘分别隐士我们把这个当作真心呢是错的， 这就是执着实，你以为是真心，而把常住真心呢给忘了。所以佛才呵斥阿难尊者，呵斥阿难尊者就是呵斥我们。我们可以说无始界以来错用了心啊。那么这在整个修学上，我们的清音语音搞错了，怎么会有真正的结果呢？这要就整个佛法来说的时候，这都叫盲修瞎练啊。盲修瞎练，修成个阿罗汉了，修成辟支佛了，还叫盲修瞎练。为什么呢？错用了心。阿罗汉就是用攀缘心，辟支佛也是用攀缘心啊。他能够出三界，了生死，脱轮回，但是他不能见性，他不能够破无明烦恼，他还是得不到自在。所以说化身般若都没有见得，都没有证得，无生法忍当然他没有，连小乘阿罗汉都盲修瞎练了。今天人家说我们盲修瞎练，我们一肚子不高兴，这一肚子不高兴正是盲修瞎练。为什么呢？他不盲修瞎练，人家怎么样回谤他要如如不动啊，那才是正知正见的啊。那小小的风一吹，我们的心都动了，那怎么不是盲修瞎练？当然盲修瞎练啊。事法上常讲人贵自知啊，我们要自己晓得自己境界，要认识自己是不是在道上啊，我们的方向有没有错啊，我们方法对不对，这个关系太重要啊。不必问呢我们这个将来果报怎么样，不必，我们先把这个修因要正确，果报当然圆满。那么这个末后一句因心成体啊，这一句话的时候实实在在是给我们讲清楚了啊。你看这个一切世界因果微尘都因心成体啊，我们怎么会说没有心，怎么会说，怎么可以说同于土木了啊。那么底下一段呢再详细的给我们说明啊，说明真心是有体。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吴元帅，是不是听一次老生的？没有是吧？非常好，好，天一法师啊，他病得很重，现在在这个医院里面啊。我们今天晚上讲经呢，给他回向。